眼看着那个炮就起来了。 嗯，你再看这手， 这叫 一晃这胳膊，这叫惊世灿烂呐！ 哎呀， 我在这儿给您学，您都乐。你说我在当场，我亲眼目睹。我受得了吗？ 受不了啊！ 我实在我是绷不住了。 是， 我拿手一捂嘴，我这么一吭哧， 怎么样？ 坏了！ 怎么了？ 我嘴里还含着两根面条了。 是， 我这么一吭哧 啊， 这面条打鼻子眼儿出来了。 哟， 这何德利一看就急了。 是吗？ 把他手里面条啪就拽了。林小生，您这不对，您这 怎么了？ 您这往死处鼓捣我，我这金丝缠腕还没练完了，你哪有二龙吐血啊？ 二龙吐血。 以上您听到的是尹笑声、刘文步两位相声老演员合作的《学吃喝》，一段很有意思的作品，尤其是天津方言的妙用啊，也增强了这个段子的幽默元素。下面再请您听一段徐德奎表演的小段。 下面咱说这个小木头，这个说相声造句，说相声拿它当一般的怎么用，在民间说这个东西很多很多，可是别管有多少种多少类，一共是6.5块，不是一共整6块啊，按分类说6.5块。这小木头，皇上手里有一块，皇上手上这块那个就不一般的龙胆，啪一拍龙胆了不得，要人的性命。皇上嘛，真龙天子都得占龙字儿，他的办公桌公书案，他坐的椅子叫龙椅，休息会儿小铺叫龙榻，正式睡觉那叫龙床，伸手探龙爪，睁眼闪龙目，皇上脑袋都不叫脑袋，叫龙头，咱也不知有皮钱没有里边儿。啊，这是龙。娘娘手里有一块，叫凤鸾。皇上是龙，他是凤，龙凤呈祥吗？皇上做龙驹，他做凤辇，啊，他这一块，这是皇上跟谁？为武将的，做大将的，手里也有这么一块，这块叫虎威。嚯，大将出来是八面威风，执掌生死之大权，呱一拍，要人脑袋。虎威，文官手里有一块，叫京堂。县官审案子，叭，咚，代表着权力的象征。哎，这是皇上的娘娘。庙里和尚有那么一块，那是整理家规呢，那叫镇坛。哎，管束在下边的所有的僧人的，哎，叫镇坛。还有一块呢，药铺里有一块。我说你怎么有个半块呢？药铺里这个算半块，药铺那个儿可大，这么老长，干什么用的？个儿大没用，权力不大，他是给人抓药，过去抓中药啊，怕那药方子飞了，拿他摁着点儿，那玩意儿什么不管，就管压他。镇方，还谁有啊？过去说相声有，说相声有这玩意儿，过去那摆地摊儿，撒点白沙子，这得要钱。日正日吃，家务隔一凉，怎么办？哎，就得出去弄个破桌子，弄个破椅子，拿个小木头啪一拍，哎，这就要开始说了，我要挣饭吃了。所以呢，他不穷了，他不至于这样。所以呢，说相声手里这块呢，叫穷衰。 好，听完了徐德奎表演的这个小段，我们上半段的空中笑林先暂时告一个段落。广告之后，主持人尚远邀请您接着回来，咱们继续听相声。 在黎明，你的脚步牵绊着路霜，